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 联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这一天，成吉思汗坐在帐内，思索着大军下一步的去向。帐外耸立着高高的九族大旗苏立德，周边站着八名持长戟的武士，英武雄姿，震人心魄。成吉思汗的御座靠北面南，上盖着狮子皮。成吉思汗与夫人也穗并排坐在御座上，两侧左右排列坐着东西道诸王，左手是东道诸王及兄弟们，右手是西道诸王及儿子们。右手以竖翅居首，依次是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，都着整齐的戎装。成吉思汗威严地说道：“ 东道各王和西道各王子们听着，我自西征以来灭国20余，开疆拓土有多大，只有长生天量的情。这次回草原故里，本来想休养几年，享享天伦之乐，儿孙绕膝之福，但是长生天不让啊，他让我有生之年继续征伐，征伐无道啊。一国与一人一样，应该以诚信立于蓝天之下。但是西夏国王像狐狸一样奸猾，原本答应给我西征大军3000匹战马、1000头牛羊，还有其他吃的喝的，结果背信弃义，皮毛未给，让我大军差点陷于断炊断粮、饥寒交迫之中，真是天煞的，欺我太甚了。 大帐里悄无声息，仿佛听得见成吉思汗的回音。此时术赤忽地站起来说：“ 傅汗，不用劳您大驾，我率军前去平了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国。” 此话一出，身边的众人也开始进言。察合台也站起来道：“ 傅汗，我去吧，我保证半年内提着他们国王的头来见您。” 托雷道：“傅汗，我留守故地几年没有出征了，让我去吧。”窝阔台也站起来说：“ 还是我去吧。” 兄弟四人是各不相让。此时左手诸王也一起站起来，纷纷请战。见状，成吉思汗挥了一下手，示意大家都坐下：“ 你们都不要争了，还是我自己去。灭不了这个三剑之地的小国， 我心里像堵了驼毛一样难受，我必须出这口恶气。东道诸王们就不要去了，各守封地，教育子孙，儿子们今冬各自做好准备，春风一吹，大雪开化，就进兵西夏。 众人还想说什么，成吉思汗又挥手，众人只好依次退出。托雷刚从大帐处回来，就见到妻子苏尔胡和塔尼依次给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、阿里布哥哥四个整理着衣帽，边整理边说，你们都仔细听着啊，大汗爷爷要给你们赏赐从西域各国带回来的战利品，金银珠宝、各种兵器、首饰、玩具等等，应有尽有，让你们各自挑选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四个一人只拿一件东西回来让我查看，谁如果多拿了一件，马鞭子伺候，听清没有？四兄弟虽然不解母亲为何这般要求，但听母亲这么讲，便一起回答，嗯，听清了。索尔胡和塔尼微笑着望着眼前的四个孩子，内心感到欣慰和满足，依次抚摸道，好了，那你们去吧。四兄弟蹦蹦跳跳地来到成吉思汗的大帐门口，还没来得及进去，就见到成吉思汗的孙辈男女几十名少年儿童从各处说说笑笑、打打斗斗，欢快地走来。很多孩子喊着，大汗爷爷要给我们好东西了。蒙哥弟兄四个与兄弟姐妹们打着招呼，依次走进大帐内。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坐在御座上。大帐正中的一张大桌子上摆着耀眼夺目的金银珠宝、兵器、玩品、首饰、器皿。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走进来，在几名进士的带领下排着队，一一走到成吉思汗的跟前。成吉思汗用中指沾了羊油，轻轻点在孩子们的额头上，祝福道，快快长大，得天之福。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走到跟前，成吉思汗微微笑着点了额头，然后轻轻抚摸着阿里布哥的脸。孩子们被祝福过后，成吉思汗说，孙儿孙女们，你们各自挑选自己喜爱的物件吧。众孩子们虽然出身名门，从小见惯了各种宝贝，但眼前众多的稀奇物品还是深深地吸引了他们。一群孩子像见了食物的狼一样跑到大桌挑选物品，托雷的四个孩子跟在了后面。蒙哥走到跟前，一把抓起了一件雕金化工和插满剑的鱼皮剑带，还想拿其他的东西，拿了几件，瞅了瞅周围，又放下了。忽必烈拿了一件很大的红木佛珠，挂在弟弟阿里布哥的脖子上。阿里布哥说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。忽必烈只好拿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。见阿里布哥乱抓一气，也不知道拿什么好，蒙哥挑了一把精美的短刀递给阿里布哥说，那给你，这多好玩。阿里布哥拿在手里说，我还要，我还要。忽必烈拽了拽弟弟，贴着他的耳朵悄声说，哎，你忘了妈妈说的话了吗？阿里布哥撅着嘴不吱声，只好望着叙烈兀在一边挑选着长剑，和几个孩子 因为拿的东西太多抱不动而撒得满地都是。成吉思汗坐在那里哈哈大笑，甚为满足。野穗却皱了一下眉头。成吉思汗站了起来说， 孙儿孙女们，你们拿够了，都站好，听爷爷说话。我要给你们讲讲做人的道理。金银珠宝、财富是好东西，但是用金银珠宝修饰打扮自己，不如用智慧和勇敢武装自己。如果没有意志、智慧、勇敢，我把草原五处、公帐、江河、军队都给了你，你一个也保不住，会让人都抢了去。你们记住我的话。还有，你们个个像云雀百灵似的叽叽喳喳、吵吵闹闹，浑身都是舌头。但是爷爷告诫你们，这吃肉的牙在嘴里，吃人的牙在心里。你们要练心智、心劲儿，懂了吗？ 见孩子们似懂非懂，成吉思汗继续说， 我都看见了，你们有的孩子太贪心，恨不得拿走了所有东西，这样可不好。你看，蒙哥、忽必烈、序列物、阿里不哥，一人只拿了一件物品，你们都要学他们，一人只留一件东西，其余的都放回原处，听清楚了吧？ 蒙哥哥四个面露得意之色，其他孩子们互相瞅瞅，很不情愿地慢慢吞吞地把东西放回到原处了。等孩子们走远，成吉思汗对野穗说， 你看出什么了吧？ 野穗若有所思地说，苏尔呼和塔尼教子有方啊。成吉思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。兄弟四人回到家，托雷和苏尔呼和塔尼正坐在榻上闲聊，见到父母，蒙哥哥四个迫不及待地拿出各自的赏品让父母看。蒙哥举起弓箭说， 上次我把弓箭摔坏了，选了把弓箭弦非常硬，是一把好弓。 托雷说，来，拿过来我看看。 蒙哥走向前把弓箭递给托雷，托雷舒展长臂引了弓说， 是把好弓，蒙哥有眼力。忽必烈呢？ 忽必烈把佛珠递给托雷，托雷皱了一下眉头，不是满意道， 忽必烈，你怎么选这个？难道你是想出家当喇嘛呀？ 忽必烈说，不，富汗，我想其他物品我们家几乎都有，就没有这样的东西，我才选了它。 苏尔呼和塔尼插了一句说，忽必烈选的对，我喜欢这东西。 托雷瞪眼忽必烈说，男孩子带这东西不伦不类，交给你妈，放起来吧。 忽必烈只好把佛珠递给了妈妈。序列物拿出了长剑，得意地笑着说， 父王你看多锋利呀。 托雷笑道，选这么长的剑能使得动吗？哎，我的阿里不哥呢？ 阿里不哥把短刀拿出来，托雷笑着把阿里不哥抱在怀里对四兄弟说， 你大汗爷爷都给你们说什么了？ 蒙哥抢答道， 说我们四个每个人只拿了一件东西，是好样的，拿多的骂他们太贪。 托雷和索尔呼和塔尼相视而笑，随即放下阿里布哥说， 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。 四个人刚走远，托雷说， 夫人，忽必烈性格内敛，显出绵弱，傅寒怎么就说他得一统天下呢？我有点想不明白，这与我傅寒的性格不符呀。 虽说天下之子莫若父，但母子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索尔呼和塔尼平日里为人和善，但对孩子的管教却从不怠慢，他是深知几个孩子的秉性，虽然几个孩子还小，但已经显露出他们成年后的性情。尤其是那忽必烈，只是托雷平日里忙于公务，无暇顾及孩子们，对这几个孩子不如自己了解。他便笑着说， 你呀，每天忙于政务军务，没有时间观察孩子，你慢慢啊就会看明白的。 托雷看了看妻子，信任地点了点头，不再言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此时的成吉思汗正与野穗夫人坐在睡榻上相谈。野穗叹气道， 大汗，您真的决定又要亲征了吗？ 这有什么不妥吗？ 大汗，您年纪这么大了，怕你身体吃不消啊。 我还不老。 野穗太了解眼前丈夫的脾气了，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服输的人。只是每个人都会老，这是天命，而天命难违，哪怕他是万人敬仰的大汗。想到这儿，野穗劝道， 大汗，你有四个英雄的儿子，他们个个都能带兵打仗，还有那么多的千户长和军队，为什么非要再去征战，消耗自己年迈的身体呢？ 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离不开马背了。 野穗眼圈发红，欲止又言，我有句话憋在心里有些日子了，想说又不敢开口。 成吉思汗有些吃惊地望着野穗说， 今天你是怎么了？你是我的夫人，有什么话还瞒着我吗？ 不是的，我怕您听了不高兴。 只要是真心话，不高兴也得听啊，你说吧。 大汗，您只想到越高山渡大水，征服平定诸国，但是您不想想，天下有生之物皆有生必有亡，您大树一样的身躯一旦倾倒，对着芸芸众百姓，在您四个英杰儿子中将委以谁继大位呢？您难道过去一点儿都没有想过这件事？ 怎么能不想呢？叶穗，你说的是逆耳之言，但是我能接受。是啊，我该考虑这件事情了。我是千思万想也想不明白啊。 你刚才讲四个英杰之子是对的，正因为四个都是英杰，所以那索性玄长树翅吧，他，您是怀疑他的身世，您怕他三个兄弟不服。是啊，尤其是察合台，李树翅，察合台会跳起来，我死后必然手足相残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野穗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丈夫的看法，提醒道，我看托雷能征善战又识大体，不可以吗？托雷是最小的，我怕他镇不住三个哥哥。那察合台呢？他万万不可，性格刚烈，心性促狭，统御一方还可，不堪当大任。那就只有窝阔台了。窝阔台性格宽仁，可以考虑，但是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赶上托雷的孩子的，我怕他以后又生变乱。唉，真是人无法做好百年之旅啊。是啊，所以不必想那么远了。成吉思汗望着妻子不再多言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自从那天成吉思汗无意间说出忽必烈有大汗之相后，满营帐都在议论此事，究竟是谁能够接下成吉思汗的位子。树赤虽贵为长子，但身世问题始终难以服众，他自知如此，便将继任的希望转移到托雷身上，但他并不知道托雷的想法，便叫来托雷商议此事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，好人是那夏天的雨，